不能嘴里蹦不出一句话，我放了枪反跟着你飞翔，发动太奇怪，说我太紧张， 太紧张， 赶快跟装不住，让我听你说再次对我的每一句话。你真心在怀前吗？我真心在等你下，你准备对我傻傻撒娇，他我傻到 这才军不高调， 现在真是被闪耀，怎么让我的心跳又叫叫叫？哦哦，你的头也像太空震动。下了车窗呼吸放松，哦哦，你的眼影也许装这么浓，不要诱惑诱惑我，哦哦，你的笑容微甜让我心动，我在下的油门直往前冲，哦哦，穿高跟鞋的你即将受宠，把他追你的最后一个是我。 去羡慕飞鸟，世界比我大。

say you'd always stand beside me. Then I knew I had to tell you just how much I thank you. So I found a way to tell you just how much I love you. 想起

想象，世界天天在改变，我们好开门，让每个梦想都抓住每一个明天去飞翔。打开你的门，欢迎每个小孩，建筑漂亮的将来，成长不用排队，只要你有爱。打开你的门，欢迎每个小孩，建筑漂亮的将来，有我们的爱，愉悦世界的未 给你我的手，给你我的永不分开。给你我的空间，能接得了的来。给你我的红尘色的梦，给你我的心，给你我的手，给你我的永不分开。给你我的空间，能接得了的来。给你我的红尘色的梦，给你我的心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

此刻为你相伴。 Thank you.

给你自由过了火，